跑步像青林四张同牙背，你一眼闭一眼开，莫不是杀不得埋伏文章金秀才，你一眼闭一眼开，莫不是无人披莫把晓得，阿两兄啊你一眼闭一眼开，莫不是南沙小妹走 刚才是戚雅仙演唱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再请欣赏周宝奎演唱的《碧玉簪》选段《送凤冠》。周宝奎的演唱风趣滑稽，充满了乡土气息。 小糊涂娘，我个心肝宝贝白牛，阿玲是我个水性牛，媳妇头娘侬是我个水白牛，水性水白都是牛，老太婆舍不得那两昂块牛，媳妇啊侬辛苦苦起舞啊舞，赢得媳妇来听。不阿玲从前得亏侬难为今朝别再是来认错，侬可以回到西呀，回到东家苦的回的是红啊呼呼呼，媳妇侬三番不离，一时从远不足要去土上住，这种事叫阴司报啊！我一两媳妇就有好结果，听众步步接凤冠，高明夫人与侬住啊！媳妇侬是一两房真的一股，夫妻都来两

你公子 是从命里算出来的。 那公子叫什么名字？ 公子的芳名叫一

暗地里满顾期青山是做梦长，问层层一步 看、啊。 家里你非尽心，我为你杀生放肆去逃草，我为你献牺生命财去增加八百里些子也当了真，一去精神无踪影，我是左盼右等几杀人，马内娃带着青儿去幸福谁满金山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人间迢迢，心中事深深知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梁女士，可知你把本全讲，翻天我烦